管晏列传第二。管仲夷吾者，颍上人也。少时常与鲍叔牙游，鲍叔知其贤。管仲贫困，常欺鲍叔，鲍叔终善遇之，不以为言。已而鲍叔是齐公子小白，管仲是公子纠。即小白立为桓公，公子纠死，管仲求言。鲍叔遂进管仲，管仲既用，任政于齐，齐桓公已罢。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。管仲曰：“吾使困时，常与鲍叔鼓。”分财力多自于鲍叔，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吾常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常三事三谏逐于君，鲍叔不以我为不孝，知我不遭时也。吾常三战三走，鲍叔不以我为妾，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，少乎死之。吾忧求受辱，鲍叔不以我为无耻，知我不修小节，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鲍叔既进管仲，以身下之。子孙世禄于齐，有封邑者十余世，常为名大夫。天下不多管仲之贤，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管仲既任政向齐，以区区之齐在海滨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，故其称曰：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，下令如流水之源，令顺民心，故论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，因而与之；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其为正也，善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。贵轻重，慎权衡。桓公时怒少姬，难袭蔡；管仲因而伐楚，则包茅不入贡于周氏。桓公时北征山戎，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少公之政。于科之会，桓公欲备曹沫之约，管仲因而信之，诸侯由是归齐。故曰：知与之为取，政之薄也。管仲负拟于公事，有三归反殿，其人不以为耻。管仲卒，齐国尊其政，常强于诸侯。后百余年，而有晏子焉。晏平仲婴者，来之夷为人也，是齐灵公、庄公、景公，以节俭厉行重于齐。既向齐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。齐在朝，君欲及之即威严，欲不及之即威行。国有道即顺命，无道即横命。以此三事显明于诸侯。越使府贤在雷泄中，晏子出，遭之徒，解左参赎之，再归，服泄入归。久之，越使府请爵，晏子惧然， 射衣冠，谢曰：“应虽不仁，免子于恶，何子求绝之素也？”石府曰：“不然，吾闻君子处于不知己者而深于知己者，方吾在雷泄中，彼不知我也。夫子既以感悟而熟我，是知己。知己而无礼，故不如在雷泄之中。”晏子于是言入为上客。晏子为其相，出其欲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，其夫为相欲，拥大盖，策四马，意气扬扬，甚自得也。继而归，其妻请去。夫问其故，妻曰：“晏子长不满六尺，身向齐国，名显诸侯。今者妾观其出，志念深矣，常有以自下者。今子长八尺，乃为人仆御，然子之意自以为足，妾是以求去也。”其后夫自亦损。晏子怪而问之，欲以实对，晏子见以为大夫。太史公曰：“吾独管事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，及晏子春秋，详载其言之也。既见其著书，欲观其行事，故赐其传，至其书，事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论其义事。管仲是所谓贤臣，然孔子晓之，其以为周道衰微，桓公既贤而不免之至亡，乃称霸哉。”禹曰：“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，故上下能相亲也，其管仲之谓乎？”方晏子服庄公师哭之，成礼然后去，其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也。至其见说犯君之言，此所谓尽思尽忠，退思补过者哉。假令晏子而在，吾虽谓之执鞭，所心慕焉。